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这里永远春意盎然，绿遍天涯。海南没有大型工业群，也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 PM2.5 浓度常年为8，远离雾霾，融入自然，离海更近。这里汇集了祖国最优质的空气、阳光、海水、沙滩、森林、温泉，推开窗，迎接碧海蓝天，推开窗，呼吸沁人心脾，推开窗，沐浴绿意盎然，推开窗，收获山高水长。在海南安一个家，为心灵放一个假。国际旅游岛，欢迎回家。 非常磁性的声音啊，国际旅游岛欢迎回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我是小周，要问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要问候所有在回家路上的朋友。这两天呢，天气呢还是有点点凉啊，虽然呢是已经立春了，按说已经是进入春天了，但是只有几度的温度啊，我现在呢还是在非常温暖的海南海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一期直播节目。这里呢依旧还是阳光灿烂的，户外呢还是很亮，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咱们国际旅游岛海南岛上的房产。那今天为大家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南海之滨的销售经理盛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了解咱们南海之滨这个楼盘。盛经理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呢可能对盛经理呢都不陌生了哈。盛经理昨天呢给我们介绍了好多有关于南海之滨楼盘的这些相关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有请盛经理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南海之滨这个楼盘。 好的，主持人。可能是今天也有一些老朋友嘛，昨天有听到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没有听到的。这样的话呢，我现在先重新介绍一下咱项目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吧。咱们那个南海之滨项目呢，是位于这个海口市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里的。它呢是位于这个海口市的主干道南海大道与迎宾路的交汇处这么一个位置。交通呢是十分方便的，因为毕竟南海大道是咱海口市的一个主干道。相对来说呢各方面的公共交通也十分的完善， 就是公交车或是自驾车都很容易能够到达咱们小区。 对的。因为呢它属于一个主干道交汇处，所以呢咱这边的公交车站也是咱整个公交车的一个中转站。 哦，就是还是一个枢纽。 对。所以说所有往返于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包括海口的老城区所有往返的公交车呢都是在咱们项目周边这个公交车进行换乘的。所以说呢来到咱们项目之后，不论去海口或者去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任何地方，可以说都是比较方便的。 对，那这一点呢很重要哈，因为如果大家呢想要在海南生活的话，交通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咱们可能年纪大一些的朋友，那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其实对于交通出行这一块北京的朋友应该体会都比较深刻吧。 哎呦天哪，你知道吗，在北京的地铁啊，你要不推的话它还上不去但海南没有这种情况。 对。 所以呢这个是咱们的一点优势哈。 而且呢咱们项目位置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之前也看报纸看书，包括咱李嘉诚吧，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买房子记准两个字， 对， 地段还是地段。 地段就说明地段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而且咱们项目的地段呢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咱们项目的话呢它距离这个咱的海口市政府这一块有7.8公里的距离。大概是7.8公里到10公里之间吧，这么一个距离。距离咱的那个海口火车站呢也是7-8公里左右。咱的海口啊，因为整个海南岛它是一个椭圆形的。所以呢咱的环岛高铁呢现在是已经全线开通了。咱的整个海南是全部都有动车组运行的，所以呢咱的这个海口站呢也是咱那个东环线和西环线的一个交汇的地方，包括一个始发站的地方。 对， 所以说这边出行不论是东行或者是西行都是一个始发站啊，车型都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距离咱的这个美兰机场是距离约35公里，约35公里的距离， 35公里就可以到美兰机场了。 对对 对, 对，如果是那个车型的话呢，预计是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就开车的话，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美兰机场。 对的，对的。 那如果是高铁的话，可能就更快一些。 刚才也有提到，因为咱距离那个海口站比较近，如果说我们坐动车组去那个美兰机场的话呢，基本从那个海口站上车，运行时间约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美兰机场了。 就是如果是大家要选择乘坐高铁到美兰站，就是咱们美兰机场这一站的话呢，只要是乘坐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哇， 对对对， 那真的是很近，很方便， 很方便的。所以说我们的地段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要不然咱们这个李嘉诚说了，还地段啊，地段还是地段。 对对 对, 对， 真的是。 对对对对， 如果是生活的话不方便呢，真的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你想，就像咱们在北京天天出行的话，那么堵，那么拥堵，你想在北京已经拥堵惯了，已经拥堵够了，你到海南来度假，你要是交通出行再不方便，那真的是，那就没有它的意义了。你看现在窗外太阳又出来了，赶紧过来晒晒太阳吧。 对对对对，你让北京的朋友恨不得现在就赶到机场去了，不回家了。 让大家羡慕嫉妒很厉害了哈。海南，在海南享受晒太阳，享受阳光，享受沙滩，享受咱们的海水。而且呢，说到海啊，那咱们这个小区的话可以看见海吗？ 可以的。因为咱们项目呢是位于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附近的，所以说呢，我们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约2.8公里。 2.8公里， 对，这个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买到我们项目大概13到15楼以上的个别户型，是完全可以看海的。 就是看海的户型。今天呢，有听友来给我打电话哈，就是打咱们的咨询电话，问到我就是说，大概离海有多远？我说可能是2点几公里。他说，哎，那其实也不近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大家买房哈，真的是你不要想选择就是出门就是海，那你出门就是海，那涨潮的时候怎么办？你家里就是水，是吧？对，真的不可以离得太近。 对对，因为呢，在我们做房地产的人来讲，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那个亲海而不近海。 对， 其实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在海南也待了有7年了吧，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啊。 对啊，是。 也见过很多的项目，就是说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买啊、要买一线海景，距离海边200米的距离，哇，那真的是一线海景了。结果第二年他告诉我说，啊， 家里家具全都没 了，你看我这个房子能不能帮我转出去呀、我说这怎么了？这不当时买的时候挺高兴吗？他说我来旅游度假的一两月，下楼去海边玩挺好的，但是可就我第二年来又花了5-6万块钱重新换的家具。 对，是因为他海水是有腐蚀性的，它是咸的嘛。 对对 对, 对、 家具还好，那最重要的呢是家里边的一些金属的器皿，那这个特别容易锈。 对对，所以说呢，现在的项目基本上凡是好一点的项目都会选择距离海边3到5公里的一个位置，是最适宜的一个距离。 所以其实像咱们距离2点几公里已经是很近很近了，你想2公里多，那在涨潮的时候可能会更近一点，那您就溜溜达达过去吃完饭到海边去散个步，2公里多正好消消神儿，其实正好这个比例这个距离还是挺不错的。 对，所以说咱这个项目从开发的前期做市场调研的时候呢，就做了很大的功夫，很大的文章。不管是挑选地段也好，包括挑选距离海边的一个距离，包括咱们的整个的一个配套来说，都是想得很完善的。因为是咱在项目距离，我们项目大概是10公里左右的距离吧。现在基本上房价都在11,200了。 就是在大概10公里左右就已经是涨到11,200了。其实真的海口的话，毕竟它是省会，它的就是它的房子的话呢是刚需，它不同于像一般的那种旅游地产呢、它真的是刚需，因为还有海口市这么多人口在这边生活，那大家都要住房啊，所以它是刚需。其实海口现在目前房价大概就是在10,000多左右。 对，因为呢它是享受了一个红利，就是咱那个12-5规划的时候吧，它的海口市政府是已经西迁了。咱的海口市政府呢是往西迁，整个西边片区的房价呢是从6,500翻了一倍，翻到了12,300左右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呢，相应的咱也能享受这么一个城市扩张的红利。因为我们项目的话呢，现在目前的定位定价还不算太高，随着人群不断的扩张，随着海南岛不断的提升，所以说未来咱们项目的一个升值空间还是十分可观的。 就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咱们这个小区啊，其实自己住呢很舒服，因为在迎宾半岛嘛，有海景，离海呢又很近，而且呢咱们这配套啊，就是绿化啊什么都很好。那如果是大家投资的话，这个能涨多少？我今天我就不说能不能涨了。 对， 今天记住了啊，能涨多少？ 因为是这样的，咱们项目距离海边是28公里嘛，也就是说各位朋友来旅游度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项目同时又距离海口市政府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也能满足一部分刚需的需求，这样子的话一个供需关系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咱们项目的升值是必定的。其实用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嘛，应该是在18年左右吧，预计应该会涨到8500到9000这样子，应该还是很稳的。 对，就是明年嘛。 对，就明年。 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它在海口，而且的话呢海口的行政中心又已经西迁了，就迁到西部这边，所以呢会带动它的这个，不管是你出租啊或者是二手房转让啊这些的话呢，其实它都会跟着上来。 对的，包括现在也是，现在你像如果说在移民半岛旅游度假区附近的房子的话，60平左右的一居室基本上租金都在1300到1500吧，这是最少的了。如果是短租的话呢，可能要租到2000这样子了。 1300、1500的话，咱们来跟大家算笔账哈。像昨天咱们说到的，咱们这个50多平米的这个小户型，就是60平米以下的这个。 对对。 那咱们算笔账，如果是按照咱们6300的这个价格的话呢，59平米呢，大概就是总价是37万多。 对对对。 但如果是大家呢来做按揭的话呢，是首付70%，咱们就不按三十年啊，按20年来算，那一个月的月供呢大概就是1700左右，那差不多的话咱们这个租金就可以把这个月供给还了。 对对对，其实呢之前还有个客户跟我这么算过一笔账啊，说我现在呢先投个10万多在这里，我房子租出去，然后租金呢就能抵到这个月供，然后呢这样我不用掏月供，但是呢假如说我2年后或者5年后再卖房子的时候，它的收益将会是这段时间的租金加这段时间房子增值的空间 啊。你增值的话这个很大，真的是。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对，就不管是大家自己住啊或者是他投资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这也就是我们在这周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楼盘，是位于海口市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小区。那这个小区的话呢，目前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现房呢来发售的。那大家呢如果是对咱们小区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我们慢生活895和行业959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电话哈，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有4位导播在辛勤的工作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的手机微信同号啊，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84-1717-9191，184-1717-9191，就是184-1717-9191啊，184-1717-9191，184-1717-9191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说房。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急道，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看。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 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威的森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个声音啊，来自非常温暖的海口市，我就在海口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南海之滨小区的咱们的销售经理啊，咱们的盛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楼盘呢，是位于海口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这个楼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咱们南海之滨这个楼盘。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咱们南海之滨项目的话呢，是位于这个海口市的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里。项目自身呢，在这周边定位为一个高端项目， 高端小区。 对对对，因为咱们南海之滨的话呢，不论是从自身的一些配套，包括周边的配套来说的话呢，都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来说，咱项目自身是拥有这个两个泳池，三个温泉，一个人工湖，一个水系景观的配套，包括咱的各个球类的运动场、业主会所，这些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 对，这就是您昨天说的一二三呢，就是一个人工湖，两个泳池，还有三个温泉泡池。我这想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北京啊，你要想小区里边有泳池、有温泉泡池，基本上别想哈、啊。但是有泳池的话呢，那就属于是很高档的小区了。而且呢，咱们这泳池，您昨天说了是赛道级的。 对对对，咱的泳池呢，因为是考虑到很多来海南喜欢海边、喜欢游泳的朋友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专门打造了一个标准的赛道级泳池，给到这部分满足这部分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还有一个泳池呢，昨天您说了也很有特色，就是没有边界的泳池。 对对对，一个不规则无边际的泳池。 对，现在很流行这种泳池。 其实呢，咱配备这两个泳池的后面呢，还有一些咱自己的商业配套。因为呢，咱们项目既然定位高端项目，相应的一些其他配套势必要十分的完善。所以说呢，就会考虑到一些中高端客户的一个购物需求，包括一些在外一些的美食需求。所以说呢，我们项目在我们项目的周边呢，有一条风情美食商业街。在这边的话呢，是一些所有的配套都是可以比较满足的。然后呢，像咱周边，刚才我也提到了，咱们项目是位于这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这里的，所以说呢，咱的旅游资源是十分丰富的。 它就是在一个风景区里边。 对对对，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风景区那么简单 啊、还有更美的。 对对对，首先来说呢，风景区是一个海边，我们距离海边是2.8公里嘛，海边资源是可以享受了。同时呢，也有一些高端的客户喜欢打高尔夫的朋友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距离我们项目也就500米的距离， 500米，那就是隔条公路。 对，就是马路对面。 马路对面，这个高尔夫球场是大概多大的？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高尔夫那个球场，它呢距离我们项目约500米，就在这个南海大道的一侧。 对，其实在海口这个城市里边有个高尔夫球场真的是很难得，特别难得，因为它又离城市又比较近，而且高尔夫球场大家都知道了，风景要好，而且呢占地也要够大，那所以的话呢，这个高尔夫球场好近啊，就是离咱们这小区才一路之隔。 对对对，其实呢，包括这个咱的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因为你来到海南天天去海边，我就偶尔有一天不想去了，那也没问题，因为咱有一个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你可以去逛一逛。 有山啊，就是 对， 我记得那天有位听友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咨询的时候就说想爬山，那毕竟这边空气好嘛，那我们爬山去做做运动也是蛮好的。然后问说附近有没有山，我说海口是平原啊，但是我忘了还有一个火山口。 对对 对, 对， 那边的绿植十分茂盛。 对，它就是一个古火山口啊，那个地方特别漂亮，而且海南本身这个绿植就非常好，那个地方又会更好一些，可以去那地方爬山。 对，包括可能有些朋友也对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应该也并不陌生， 观澜湖，哎， 对， 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对对对对，我们距离那边的话呢，也就是有18-2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开车过去的话呢，20分钟半小时也是可以到达了。 对，非常好哈。有这位朋友呢，那年青春正好，他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说南海之滨小区多少钱一平？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就咱们说了这么热闹，就这么好的小区，那到底是多少钱呢？ 其实可以这样子，主持人您可以猜一下啊，其实应该不叫你猜了，应该叫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啊、 我昨天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咱那个呢相当于是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啊。我们距离这个各个配套都这么完善，距离这个市政府比较近， 现在呢，市政府周边的房价大概是12-13左右的价格。 嗯、 那么你可以替观众朋友们推测一下，我们项目应该多少呢？ 其实就真的是跟您说的哈，明年能涨到8-9千，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本身比较近，风景也比较好，而且呢，我是对这个小区我是知道啊，因为我去过，然后我看过户型，我还看过这个位置，我还看过周围的场地配套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咱们卖的这个价钱很值了。 对对对，所以说嘛，为什么现在我们项目卖的都挺火的，包括咱昨天做了第一期节目、 嗯、 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直接就是来电咨询，然后看过户型图，看过那个位置都比较满意， 嗯， 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直接就转款订房了。 我知道，因为今天呢有一位先生哈、啊、问我说，他问我说我推荐哪一个房子比较好，正好是下午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我就接到电话了，我给他回拨过去，我说我挺推荐58.69平米的那个小户型的，我觉得那小户型特超值，因为本身的话海南就不允许包建60平米以下的，这是绝版户型，而且的话呢还有两房，我觉得其实挺值的。我跟他说了，刚才呢盛经理过来的时候呢，我又问了盛经理，我说我要回一下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说还有没有这个户型，盛经理告诉我已经没了，昨天已经卖没了、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呢我因为昨天做了一期节目，然后今天呢有很多客户直接就异地打款了，这都是有的。 嗯， 所以说呢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希望说一家亲戚朋友2-3套、3-4套买在一起，那么可以这样子，咱们呢有一个60.66的户型，基本上和那个58的户型差不多，所以说呢如果有喜欢买2-3套在一起的朋友的话呢，可以选择咱那个60.66的户型。 对，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都很想知道价格，咱们先说价格吧。 哦、对对，这应该也是比较观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对 对, 对， 咱们这个、嗯、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呢，现在首开期阶段，所以说呢定价也是比较低的，咱只需要6300到6500的一个均价，并且还是。带1200精装修的一个价位， 带装修的， 对对 对, 对， 精装交房， 对，精装交房、嗯、咱们目前的均价呢大概是在6300到6500。那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哈，就是慢生活895和行业99的听友，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了，那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了，就是南海之滨来我们这里做节目，那一定要给我们的听众最低最低的价格，不可以比外面高。 对对对对，那肯定的、咱不是有一个登岛活动吗，就是但凡参加咱那个登岛活动用来看房并成功购房的客户，如果是报咱那个电台旅游这个节目的一个类似于团购政策吧， 嗯， 我们呢肯定会给一个额外的政策的，肯定会给到一个很大的折扣。 嗯嗯，到时候的话咱们电台的人员呢会陪着大家一起到南海之滨去，到时候的话呢我们如果是人数比较多哈，可能咱们价格还是有的商量的吧。能商量吗？ 这个肯定是给到所有听众朋友一个最大的优惠的、 嗯、 因为毕竟咱北京的朋友这么远过来买房，对不对？ 对，我们听众很多、哦、这个规模很庞大，昨天已经领教过了嘛，咱们一下就把这个小户型都卖没了，买没了，所以的话呢真的是一定要给我们的听众很大的折扣才行。 对对，这个肯定的，因为从昨天见识到异地打款的客户一下都3-5套、5-6套一起订，哇，那个我真是见识到那北京客户真的是对我们海南非常的喜爱啊。 真的不，真的是哈，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好多东西我们是享受不到的，你看像泳池啊这些东西都享受不到，像阳光沙滩空气这都是没有的，所以呢而且咱们价格真的你跟北京的房价没法比。 嗯，对，其实对于价格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就不做过多的说了，其实有一句话我想送给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一个别的地方的广告语吧， 嗯， 就是要想身体好， 嗯， 常来海南岛。 对，要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哈， 对对对， 在海南岛可以长寿哦，真的， 对对对对， 海南有好几个长寿县。 对对对对，还是都是很知名的。 嗯，对，好，马上又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大家呢如果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咱们的南海之滨来看一看，同时的话呢大家也想要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团购啊，就是第一团购的话呢有两项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过来跟着我们慢生活895和行业959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大家呢过来看房，那我们呢是会包大家的食宿的，就是大家的食宿呢都是咱们的开发商给大家来管了，同时的话呢如果大家呢在南海之滨置业了，就是已经买房了成业主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报销往返的机票，同时的话呢我们因为是团购嘛，我们也给到大家的最低价，那如果是大家想要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手机微信同号

纬十八度，南中国海上的海南岛，这里是热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这里永远春意盎然，绿遍天涯。海南没有大型工业群，也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 PM2.5 浓度常年为8，远离雾霾，融入自然，离海更近。这里汇集了祖国最优质的空气、阳光、海水、沙滩、森林、温泉。推开窗，迎接碧海蓝天。推开窗，呼吸沁人心脾。推开窗，沐浴绿意盎然。推开窗，收获山高水长。在海南安一个家，为心灵放一个假。国际旅游岛，欢迎回家。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将频率停留在这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楼盘啊，是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的南海之滨小区。这个楼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南海之滨的销售经理盛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这个小区啊，刚才已经说了是精装交房。那今天呢，也会有很多听友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是精装交房嘛，那就是咱们装修的标准还有装修的材料，尤其是材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那我们请盛经理解答一下。 哎，好嘞，好，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今天呢也有很多那个北京异地打款的客户也问我说，咱那个精装交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里呢跟大家统一说一下，咱们交房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硬装交房。硬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的厨房这一块，整体的厨房都会有，包括咱的橱柜、抽油烟机、灶台，这些都是配备齐全的。卫生间这一块的话呢，包括咱的洗面盆、花洒、淋浴头，然后包括咱的那个马桶这一块呢，都是配备齐全的。并且呢咱整个房间的装修材料呢也都是一些国内知名的品牌。 例如像哪些品牌呢？ 你像咱厨房这一块的这个厨具的话呢，全部是用的美的的。 美的厨具。 对对，美的厨具。然后那个墙面的乳胶漆呢，全部采用的是多乐士的一个环保乳胶漆。 对，多乐士这个还是挺知名的。 对，像咱的这个室内的门的话呢，全部采用的是三棵树的实木烤漆门。 三棵树马上住。 对，这个实木烤漆门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呢这些材料呢都是很环保的。其实就是装修的话，就是精装交房，交房完了以后呢，大家马上就可以买这个简单的家具就可以来住了。那这个买一些寝具哈，因为在海南的话是没有冬天的，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呢温度也很高，就是大概20多度，你看像现在北京是3度，那咱们这边的话是23度，多了20度，就你不用准备什么褥子啊，这些暖气啊，这些东西在海南不存在，就是你买一些简单的寝具啊，像被子啊、枕头啊这些的话，就可以入住了。 对对，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北京的初夏和深春这一块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海南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海南的感觉。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再这样多说几句的话，估计现在回家的朋友可能直接改道去机场了。 对，是，那大家就赶紧过来吧。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组织大家来海南这边来看房啊，顺便来过来玩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些景点去，大家呢也可以到南海之滨这边来看一看。那同时呢，南海之滨呢这边负责大家的食宿，就是大家如果是过来的话呢，食宿呢都是南海之滨来负责的。咱们电台的话呢会到机场呢去接上您啊，从美兰机场会把您接到咱们海口市区的酒店。入住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到咱们的小区来看看。其实南海之滨坐落在这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风景区。 对对 对，那大家呢如果是在南海之滨购房了，就是置业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报销这个往返的机票。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旅行团呢，大概我们希望是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时候出发，因为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报名了。那大家如果是想要过来的话，大家就一块过来哈。那我们的电话和微信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 17979191打电话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好多好多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都在问多少钱一瓶。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6300，均价是6300一瓶。但是的话呢，你是电台的听众没有关系，您过来看一下，因为咱们还是会有一些些降价的余地的，对不对？ 其实呢，6300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市场价的比较底的价格了，因为我们的定价本来就是非常低的。但是呢，今天来到电台做客的话呢，在这里呢，肯定是要跟我们这个北京的朋友一个特殊的折扣吧，算是。 对，是，而且的话呢，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楼层啊，这些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区别。那大家可能就看一下到底能给大家便宜多少了。 对。因为说到价格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均价这个词语。其实呢，这个价格具体的准确价格哈，其实因素是很多的，包括咱客户的一个选的楼层啊，因为涉及到海景非海景嘛，还有一个是咱那个付款的时间、付款方式，这些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有些朋友还要按揭。 对对，这些方面都是有影响的嘛。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通过咱电台过来的朋友，我们南海之滨项目组肯定是给到各位最大的优惠折扣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对，因为我们人多力量大，你想一下来这么多听友，敢不给折扣吗？ 对对，这个我今天已经体会到了。 对，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呢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哈，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手机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来看来报名我们的慢生活海岛游的旅行团，过来顺便看看房子来进行团购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在这边置业，同时呢周围都是我们的听友，大家人多力量大，相互之间也会有个照应嘛。好，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18417179191